我们对多元语言网络环境有什么样的了解？随着这份报告的推进，我们对语言、网络以及网络上的语言有了许多认识。以下概述我们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见解。我们的心得：语言不仅只是沟通工具，更是知识的代理媒介，也是存在于我们这世界的必要方式。这也是为什么多元语言如此重要。因此，我们更加尊重并肯定我们的诸多自我和不同世界的完整丰富与纹理。我们的研究脉络：人们用7000多种语言认识他们的世界并表达自我，若考量到点字、手语及音乐语言等，还不止7000种。然而，主要科技平台与应用程式的语言资源只占7000多种语言的一小部分，其中仅约500种语言以任何知识或资讯的形式呈现于网络上。世上有些最广泛使用的语言，在网络上根本没有什么语言资源或资讯。网络上最丰富的语言资源、最渊博的资讯，包括在 Google 地图与维基百科上，以及多数网站都是英语版本。我们的反思：网络环境远不如我们想象或所需要的那样有着多元语言。我们的分析是，多数人必须使用与他们最接近的欧洲殖民语言，像是英语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法语，或是区域的强势语言，像是汉语、阿拉伯语，来使用网络。而过去到现在的强权与优势结构，对网络上的语言使用与否的方式来说至关重要。